三十一首耶稣入我的心内。我的心思谁人知，目屎滴滴流落来。我的心中充满了悲哀，任的流浪风度在无我拢爱，生活在黑暗的世界。 现在听见主呼唤，主的脚步响起来，主的声音安慰随意来， 叫我悔改悔改，接受耶稣的靠主的光明照入来。主耶稣，耶稣，进入我心内，你的爱常甲我同在。主耶稣，耶稣，进入我心内，叫我明 Baby